毛笔， 毛笔， 白纸， 白纸， 联想， 联想， 停止， 停止， 男女， 男女， 长短， 长短， 长久， 长久， 城堡， 城堡， 除草， 除草， 情侣， 情侣， 杂草， 杂草， 词典， 词典， 食品， 食品， 淳朴， 淳朴， 全体， 全体， 调整， 调整， 牛奶， 牛奶， 平坦， 平坦， 平整， 平整， 营养， 营养， 培养， 培养， 成长， 成长， 平等， 平等， 防止， 防止， 涵养， 涵养， 明显， 明显， 情景， 情景， 实质， 实质， 竹笋， 竹笋， 遗产， 遗产。